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啊，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2022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在关注冬奥的同时，想给大家传递一种理念，就是体育运动、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它并不是简简单单只是体育一方面，它融合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其实都应该有着这个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和力量。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经常来在节目当中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跟网球有关的事啊，就是北体大网球硕士曾博。曾博你好。 宋老师好，大家好， 欢迎曾博来到节目当中。今儿咱并不是说冰雪的事儿，但是在这样一个算是寒冷的天气里边，曾博前段时间干了一件，这个我个人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是一次山野的穿越，山野的穿越，地点呢是在庐山，是吧？ 庐山啊， 庐山啊，我看发了一组这个新媒体的照片。还挺好的，突然我就想起，本来我想给你这个评论留留言，后来一想，算了，还是节目里边说吧。我想这个，这个望庐山瀑布是吧？还发了一个整个，还有瀑布流水，很多很多这个美妙的一个瞬间。 是， 而且没什么人，我看照片里边， 人特别少， 人特别少。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到那个地方来做一次穿越？包括穿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先说说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哈。 因为这个每年。像大家知道，这个疫情之前11月底、12月份应该是赛事的集中期啊，比如说越野赛啊、马拉松比赛会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今年呢，由于特殊情况啊，比赛相继的取消啊。说实话，这个也是，在这个9月份、10月份、11月份训练的过程中，也是想找一个比赛，或者是想找一个这种活动去玩一玩。但是没比赛呢，自己呢正好可能也去南昌那边去出个差啊，顺便呢去这个庐山，准备去爬一下。本来呢想从那个游客的身份呢去玩一玩，后来也是做了一些攻略，包括也下载了一些路线啊，觉得这个东西线还是可以穿越的啊，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啊，自己到庐山去玩了一趟啊。 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突然想到来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本来到那儿出差， 对， 然后呢有这么一座山， 有这么一座啊名山啊， 有这么一座名山，不去穿一下觉得有点可惜。 是啊，因为去年去江西穿的一个武功山，也是这个国内十大徒步路线之一啊，很漂亮啊，所以江西的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那庐山呢，也是这个盛名已久，大家也知道，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古诗词都来自这个赞美的庐山里边啊，所以说也是，心之向往。 不识庐山真面目啊， 只缘 身 在 此山中啊。这个望庐山瀑布是吧？这个很多古诗词 啊，日照香炉生紫烟啊。 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我们来聊过那个登山的那个节目里面，当时请了一位登山爱好者来说，登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然后以及世界几大这个名山过程当中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啊，就说到了这个采访之前的一些登山的这些名家啊，说过一句非常知名的话，说你为什么要登山？说因为山在那里， 山在那里。 然后呢，这个解释是说呢，其实并不是说这句话有多么的这个深刻，说啊，只是因为山在那里，而是因为记者问这些大咖们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登山这个问题问的让大咖们觉得太烦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你说为什么你说我为什么登山？我喜欢嘛，就这事儿我非常喜欢来做，所以就 就回答了一个，就很不耐烦的回答了一个，因为山在哪里。结果的记者就，哎呦，这句话说的太有深意了，结果就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传，包括很多书籍当中都引用这句话。那回到这儿，其实刚才问曾博为什么要去这个穿越庐山，我觉得曾博也说，就是因为到那个地方出差，他本来就有一座名山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当成生活当中的一种方式，我就是想去穿越一下。 是啊，徒步穿越。然后当天呢，是具体情况是坐了一夜卧铺，到了九江。哎呀，这个很久很久没有坐卧铺了。 现在还有哦，还有卧，还是有卧铺， 有 都是咱们都是高铁了。 是很一般都是这个高铁和飞机比较多啊，但是这个很确实很久没有卧铺了，而且卧铺还可以啊。体验感不错。 人多吗？现在车上？ 基本没什么人啊， 基本没什么人。 一个车厢里边两个人吧，啊， 那坐卧铺很舒服， 是很舒服啊，一夜就到了啊。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到了九江， 到九江 啊。九江呢，因为九江离庐山是最近的，大概到庐山索道下有20公里，也就 那很近 啊，很近很近啊。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大的行李箱嘛，就是到处找这个可以存放行李的地方啊。 啊，你没找一个住的地儿？ 没找住的地方，因为我当天会往返啊。我是打算 太强了， 早晨到了之后，穿越之后，我要回来之后就马上去下一站啊。 太强了， 就找存包地方。他不巧的是呢，庐山火车站呢都在装修整改，它没有存包的地方， 没有存件处， 存行李的地方、啊、 大件行李存什么存取处没有。 还好，我看那个就在旁边有一家这个汉庭全季、我就到那儿 连锁酒店， 对，连锁酒店打来招呼，我说可不可以存包啊？完了他说你简单问了点信息嘛，为什么存啊？我说这个也是你们的会员啊，很好很好说话，那放这吧，完了之后下午过来取就可以啊。然后这个就打个车去这个索道下边啊，然后就开始了从应该是西线穿越到东线，的一个之旅啊。 但是这个啊，这个咱们又话说回来啊，2021年之前我们节目聊过，这个大众参与型体育赛事比2020年还惨。 还惨 啊，之前我们真是聊过这话题。 记得去年年底的11月份还有挺多赛事， 对， 没有了啊， 一场没有 、 啊、还惨。究其原因，这个方方面面，这没有说一个原因把整个这个事儿搞，这方方面面的原因哈。当然疫情一定是最前面的一个大背景，但是不得不绕过那个坎儿，就是2021年5月份的这个白银事件。 白银， 对吧？那还是要回头来说这个事儿。很多越野爱好者因为这个事儿之后就有点儿，是吧？就对于越野跑或者户外穿越这事儿，心里边就有一点犯嘀。 是一个倒退了几年的这么一项运动啊，开始。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人，没有人组织，你怎么敢就去穿越庐山呢？ 因为这个，第一是这个确实这个路线很成熟啊，它相当于是在旅游景点里边穿过 啊，景区路线， 景区路线啊。它只是呢，通常这条路线呢是，有2天3天去完成的，或者是坐索道完成的 啊。 这个啊，我只是这个用一天时间或半天时间去走下来而已。 石阶路，就铺好了石阶路是吗？ 石阶路偏多啊，以石阶路、土路以及这个防火道偏多啊。 但是其实它哪怕是土路，也已经是 很完善、 很成熟的一条路， 非常成熟啊。 好了，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曾博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曾博参加过国内国外的很多越野比赛哈，就是其实成熟的越野比赛，它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小径， 是 不是探险？对吧？ 对， 这个你给大家说一说，在国外参加一些成熟赛事，国内的这个，我觉得近些年来大家对越野赛可能某一些赛事公司和属地的部门还是有点偏差，认为是挑战，然后这个开拓开发一条新的路，这才叫越野。其实好像我们对于这个越野跑叫 cross country 或者叫 mountain run 理解有点偏差。 是，实际上这个大多数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越野赛事的路线都是非常成熟的比赛路线， 成熟赛事、 成熟的路 线 啊， 对，或者是人们经常去徒步的路线啊，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大舞台，舞台连川、 嗯、 啊，实际这个路线是已经很成熟了，很多这种几十年之前这种徒步的这种驴友就开始走这条路线了， 嗯 啊，只是驴友可能会用两天三天的时间把这个舞台连川走完、 嗯、 但是越野呢把三天的时间去凝缩到一天完成啊，首先它的路线是很成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深山老林 啊 进去这个也没有路，还自己拿镰刀去砍 能挖人参 砍路，对对对对，那种路完全不是啊啊，这第一的路线很成熟，第二呢，这个其实这个大部分的这比赛赛事方这个都会在十公里一段会有就补给站啊、 嗯， 这个也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但是也经常会被人问起，说你这一跑几十公里你吃什么路上啊、 嗯、 我说这个组委会是有提供的啊、 嗯、 基本十公里一段快的话可能几十分钟就到，慢的话俩小时也会到、 嗯、 再加上身上一些要求你背的一些强制装备一些吃的，你实际上是完全够你到下一站的啊。 嗯，对，那其实你看这个2021到2022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嗯，有的时候也往往回忆一下2021，然后也期待一下2022。我觉得就是对于体育运动这样一次升级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大家这个前进的步伐一定是你看像那个叫做曲线上升的， 嗯， 走着走着可能有一个平台台阶，或者说有一个微微的下降，然后再大幅的一个上升。你不可能一直是直线上升，直线上升那这事就不符合规律了。 嗯， 那我觉得在2021年就遇到了一个，尤其是户外越野跑比赛的一个瓶颈，就是一个平台或一个下降期。这个下降是一个冷静的思考之后一定会再有个大幅的上升，但是这个思考的过程短则半年一年，长则两年三年，这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冷静的去想一想，究竟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户外穿越户外跑这件事。其实应该是先有徒步对吧， 是 先有徒步，然后再有根据徒步道变成的这个叫做短时间之内的越野跑的这个比赛， 是。 然后有了短时间根据徒步道的越野跑比赛，发展到一定时间之后，有了小范围的精英级别的， 嗯， 哎，我觉得这个徒步道已经不够玩的了，就跟滑雪一样，咱就跟冬奥会结合，就开始滑野雪，对吧？一定是人家先玩那雪道，已经玩的非常成熟了。极个别少数人开始玩野雪， 嗯， 对吧？这个越野跑也是一样，极部分少数人开始说，那咱们跑一个非这个铺装路面、非徒步道的穿越，然后小部分人就变成了一个可能一个精英赛或者一个挑战，它绝对不是大众参与的级别的这个比赛。 对，没错，就像宋老师所说的，就是说，凡是运动都是有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啊，拿这个越野跑来讲的话，先是有徒步，因为你在徒步的过程中，你会有几个进阶。第一呢，你是对自己的体能有一个储备和了解啊，这很关键，就是你自己到底能走十公里路，还二十公里路，还三十公里路啊。第二呢，就是你对这个路线并不陌生啊，上下的路，包括这种各种路面的路不陌生。第三个呢，其实在徒步这个积累过程中，或者是在你这个户外这个经验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对你的装备的一个体验和一个磨砺，也是一个储备的过程啊。只有你对你的体能、对路线，包括对装备的一个深刻了解，慢慢的才有后续的一些东西啊。 对， 包括滑雪也是啊，你也是，所有滑雪都是从第一雪道开始滑的啊，慢慢的第一、中、高，然后野雪，然后对装备、对你的技术、对你的能力有了了解之后，才有了后边的事情 啊。就是， 嗯， 所以又回到那个白银事件。当然这官方已经有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了，这个咱们不去细说，只是说那个路径就是那样一个路径，它也是在景区里边，但是景区里面并不是景区的纯粹的一个旅游徒步路线，它还是有很多这个荒的地儿，但同时我觉得核心是在于对于天气的掌握， 是吧， 嗯，那这个事件也是因为突发天气造成的一个突发事件。那么对于突发天气的这种影响，其实作为一个规范的一个景区，它也应该是有预告的。就跟咱们又说到滑雪，我们去滑雪场，有的时候滑雪场这个会插一个小牌子，这牌子就今日高级道封闭，今日高级什么高速缆车封闭，因为风力已超过四级，它就不再适合你到那个道上去滑了。那这个工作是谁做的？是雪场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在去 去日本然后去欧洲的雪场的时候，他每日你一进雪场第一看到是一个天气提示，就户外运动永远是第一位是天气啊，今日风力是多少，然后这个适合什么雪道开，然后什么索道开，给你写的清清楚楚， 对， 那就是保证一个安全。那我们去海边也是，你去海滩度假的时候也是，哎，今天浪是吧，风和浪是什么样，你开放的泳区户外运动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再到景区里边，其实你看不管是穿越的是这个庐山也好，还是什么大舞台也好，首当其冲的就是天气。 是没错，包括这次我去庐山也是啊，我去庐山之前的前两天，他那核心景区三叠泉还是在关闭状态，然后我就跟当地的去聊，我说你这个 为什么关了呢？ 对啊，你这景区这个核心景点你怎么能关了呢？关了的话，这个游人怎么去玩啊？啊，他说这个还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像我们这个泉水呢，怕两件事，一个是大雨。啊，天天下大雨，大雨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泥石流啊，可能会一些有安全隐患，这也是我们明确要关核心景点的啊。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十一月份冬季比较干，怕大风啊。如果有大风天气的话，我们也会关，这个也是这个涉及到一个园区的一个防火为宝宝 啊，一个是防火，另外一个是游客的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啊，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个我是中间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些算村民一个交流啊，我说啊，就凡是这种像宋老师说的景点也好，包括这个滑雪场也好，包括都是第一要看天气安全考虑啊。 所以说这个又回到，就是当你这些信息全都掌握了之后，你才能判断自己是否能做这一件事儿。 是 我们在做户外运动之前有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然后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你的身体状态。你怎么评估你的身体状态？大概这个路线是多少公里？ 是25公里，爬升大概1700啊， 距离不长，爬升挺高。 对，中规中矩啊，但是这个时间呢，我给它放得很长啊，因为我算了一下，我到的时间以及回高铁的一个时间，基本6-7个小时之内，只要能完成就 OK 啊。所以说，还在我自己身体的承受范围之内。 25公里爬升1700， 但是像您说的这个，对天气的考量，这个是我也首先要考量的。就是我穿越的时候或者跑步的时候，我是穿什么衣服？ 对， 是穿。因为它的温度大概我看了一下，气温应该在11度左右啊，5度到11度左右。 风呢？ 对，风力当天是2到3级，基本可以忽略啊。然后我是穿 T 恤还是穿冲锋衣还是穿羽绒服啊？因为涉及到的会很早啊，这也是我在去之前需要考虑的啊。包括背的什么包？背的包是11升的包还是7升包还是20升包还是那种穿越的包啊？这也都是去之前整体的需要规划的啊。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科学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升啊升级状态当中，一定是慢慢的这样用科学的方式来武装自己的运动啊，户外运动尤其是，就是，之前我们去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做了一次这个比利牛斯的这个叫天空跑系列的一站比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起出发的有一个荷兰的一个。小伙子从来没有跑过越野跑比赛，那他参加的跟我们参加是一样一个距离，是50公里的一个越野跑的比赛，背了一个书包，就是书包啊，就是咱们上学用的那个， 直晃荡一跑， 对，就是那个大众书包，人家也无所谓，就背了一个书包。我说你第一次参加这，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越野跑比赛，喝什么水呢？就是我们说路上其实是有补给的，他说我不吃路上的补给，我自己带瓶水就够了，就是那个大可乐瓶，1.5升的那个大可乐瓶，就咱们那个买欧洲也一样，1.5升，但是不是可乐，就是灌的那个就是水 补给， 就是水放自己背着1.5升3斤放包里边，牛仔裤啊，就是。牛仔裤呢？比赛前脱掉了，穿里边一个短裤，但把牛仔裤放包里面，现脱，当我面现脱的。我说你们这牛仔裤有点不行吧？咔，那不行吗？ 不行，不行就脱了， 不行脱了，脱了之后，然后背到包里边，穿了一个上身，穿了一个薄的小羽绒服，也脱了。比赛前穿一短袖，然后放到书包里边。他的从来没有跑过50公里越野赛，然后之前的我问了一下他全程马拉松的完赛时间，全程马拉松跑到2小时45分， 嚯，很快。 啊，小伙子，你想50公里吗？ 最后我们比完了，是我们当时很快，那一届真是豁出去了跑啊，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跑了8小时10分钟，55公里， 啊，很快， 爬升2700，大概，人家大概6小时10分钟就完赛， 嚯，这绝对实力， 对吧？6小时10分钟就跑完55公里了，那个荷兰小伙子，对，说这段经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叫科学的去武装自己。就是当你的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还要考虑这个天气条件以及组委会属地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都能够足够强。那我们把那些半赛的都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因为比利牛斯那是我们去是已经第30届还是第40届的那个比赛，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比赛了。所以，空气、天气、路况你都不用考虑，组委会给你安排的清清楚楚的。 嗯， 也不会遇到什么极端天气，因为天气的状况也都做得非常好。预测啊什么的，所以你就考虑你的能力就行了。能力非常强，你就可以考虑，你就无所谓， 是 对吧？反正你6个小时你就回来了， 6小时 你就回来，短裤短袖你就一直在跑，也不考虑说我在专，因为你不会停下来。当然，你唯一可能考虑是你避免受伤的事儿，一旦受伤，你可能就要停下来了。那回到刚才曾博说的那个，就是你还要考虑你的时间，你多长时间去完成这个事儿？ 是， 你要考虑到多长时间完成。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结合当时的一个天气状况，你带什么样的补给， 是 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虑。 对对，没错啊。比如说像我考虑的就是，我上去的时候会穿一个薄羽绒服啊，因为早晨比较冷啊。然后那个我的包呢，也选的是稍微中等的11升的包， 11升， 因为太小的包它装不了我的羽绒服了啊。然后呢，包里边我还。完，这个应该是多年这个越野的习惯。我这个救生毯、手套和魔术头巾我都会备着，可能会不用啊，但是我觉得背在包里边有备无患嘛，啊，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然后这个当身体爬了一段之后，刚因为刚开始是一个上升啊，爬了一段热了之后，就羽绒服脱了之后穿一个小薄冲锋衣啊，基本就够了啊，全天就这么下来。然后。包里呢也备了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些补给，水啊，包括饮料啊，包括能量胶，也是尽管是成熟的旅游线路嘛，但是呢也是怕，第一是怕走错路啊，因为路线呢东西穿越呢稍微可能跟旅游线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也是备了点吃的，也是怕这个，因为属于淡季啊，有一些中途的比如说卖水的地方是不开门 了 啊， 对 对 对, 对，自己也是备好了，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啊。 哎，问一个问题，你的路线是看地图还是放到手表里了？ 放在手表里， 放手表里 啊，对，基本从这个2步路下载之后是放在手表里边啊。 这个倒是现在已经，我觉得大家已经用的很多了， 很多， 尤其是这个户外运动的这个成熟的爱好者，不管你的手表是什么品牌，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 是 大品牌的啊，小品牌不说了，几大品牌、2大、3大品牌吧，都可以从网络上把这个路线下载来。我看现在有一些手机，就是这个手表，就这个品牌本身就有这个路线。就是它可以，你可以到，对，你可以到它的那个路线库里边，就上网啊，就手表本身没有，但是你登录它的那个网站，就会有相应的一些路线图，在它的网站里面有备案， 是， 就从它的路库里边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但是多多少少可能也未必是100%的准确，所以要配合手机，一般我们还会配合手机的这个 GPS 的定位，然后来两个放在一起来用。 是没错， 这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曾博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里面选择了一次庐山的穿越哈。之前我们说前因，准备的过程，然后科学的这个应对的过程，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说一说，哎，穿越的过程当中看到在这个季节里边人烟很少、游客很少的庐山里边。这个一个人去穿越的时候所带来的这种震撼和美景。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网球硕士曾博，我们来聊一聊刚刚他结束的一次庐山穿越的过程哈。还是寒冷的季节里面，但是庐山11度 还是不错， 还可以， 还是可以。之前的准备都已经说了哈，那就开始穿越了。 是啊，到了这个庐山索道下边呢，开始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说沿着索道的路线去往上升啊。这段呢，大概有个2公里，直线爬升，应该是 台阶路上升， 台阶路上升啊，大概有个700多的一个累计爬升， 累计上升啊。 然后上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像庐山下面的庐山是中部的一个集散地啊，它叫孤岭镇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如果您要去庐山旅游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住在那里啊。 啊，还有里边还有个镇是吧， 一个镇子啊，孤岭很成熟的镇子，这里边有各种酒吧啊，各种餐厅 住宿， 各种住宿、 哦、 啊，包括这个各种红色的打卡地带，因为庐山大家知道这个南昌起义是 革命圣地啊， 对革命圣地啊、嗯、包括在里边有很多这种庐山会议都在那里发生的、 嗯、 毛泽东啊，包括这个毛泽东故居、周恩来故居也都在那里边有一点点的就算是打卡的景点、 哦、 啊，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建党百周年嘛，啊，那边有很多也是红色的这个，看到很多红色的旅游标识啊、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去了解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庐山这个红色的历史、 嗯、 啊，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蛮新奇的，不是，他们是蛮新奇，就是说没想到他这个红色的背景这么浓啊、 嗯！ 之前我只知道开过这个什么庐山会议 、 啊，但是没想到什么，包括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很多很多那种故居都在那边有一些啊。 嗯、 然后穿越了孤岭镇之后，再往前，就是他会有一个叫就去他的核心的山峰叫五老峰啊、 嗯。 五老峰，大家如果要是80后的同龄人的话，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会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圣斗士星矢》。 对 啊，《圣斗士星矢》里边，黄金圣斗士排名最高也是武力最强的叫五老峰童虎啊。 对， 他这个带过一个徒弟叫子龙 啊， 一个绝招就叫庐山升龙霸 啊。 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对这个 《圣斗士星矢》， 对，《圣斗士星矢》还比较感兴趣。 那你小时候都看那漫画书、啊？ 对。 你说的这个，突然一下勾起了我们那个80后的 回忆。 对，还老还童嘛， 对 吧、 嗯？ 他这个绝招嘛，还老还童。对， 包括这个他也是，就是背景就是庐山啊、 嗯， 包括他的所有的这种武功的什么名字，像庐山升龙霸，包括什么这那啥，都是以庐山为背景的啊。 嗯、 然后我就在爬五老峰的时候，五老峰呢，它就是一峰、二峰、三峰、四峰、五峰，相当于它 五个峰 啊。但是五个峰呢，虽然是连着的啊，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但是反正也爬五老峰还多少费了一点劲啊， 因为它连续嘛，上升下降，上升下降， 对、 啊、 五个峰头啊， 峰头 相当于啊，而且在五个峰头上看的这个庐山的景色都不一样。 哎，这怎么呢、 啊、对，这个就是我就想到了那个时候古诗人的一个诗词，就是横看 成岭竖成峰， 侧成峰 啊。 对，这个远近高低各不同、 嗯、 啊，可能就指的这个啊，因为这个山呢可能看的这个庐山的另一侧，到那个山头呢可能就看的这个下边整个九江市的一些湖啊、 嗯、 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色、 嗯、 啊，到那个山呢可能又看的庐山的另一个方向啊、 嗯、 确实这个还是视角不一样，看到东西不一样啊，还是这个说实话还是觉得很漂亮啊、 嗯、 也确实这个庐山呢能有这么多的这种古时候的诗词去展现，它还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啊。 所以就到这儿要说，哎呀，其实大好河山就在我们的身边， 是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哎呀出国参赛，其实我们出国参加比赛的选择是因为人家的这个成熟的赛事服务体系和这个赛事文化，你真说这个地缘的这种优势，山的这种优势啊，景的这种优势，我们国家太多， 而且特别丰富， 太丰富， 对，而且每个省份展现出来的这种，山的面貌、自然面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包括这个江西这种感觉，包括咱们去的五台山另一种感觉，再往这个西南、东南一边的一点呢，比如四姑娘山呐、成都呢那边，对吧？西藏的那种山硬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你要到南方呢，这个杭州啊、浙江那边一带又不一样， 是。 再往南呢，你是到福建那边，哎呦。 对，没错，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啊。 所以说，这个确实，这个祖国大河山还是需要我们去体验体验，包括这种自然美景啊。 说到五老峰 啊，对，上完五老峰呢之后，就开始连续下，因为五老峰是上嘛啊，然后下呢是去这个相当于庐山的就是核心景观三叠泉啊，就是遥看瀑布挂前川啊，这个诗词的一个地方，这个是连续的将近900多米的下降。这个下降全是很成熟的那种台阶路、人工台阶路。 我是最怕台阶路的下降， 特别 毁脚踝， 特别毁脚踝、毁膝盖啊！ 对，就是 你说快也不是，慢也不是啊，而且一下就下没完， 下个没完啊、我印象特别深刻，连续几年参加的那个香港100的这个比赛，下不完的台阶。上不完的台阶，下不完的台阶，每次比完赛100公里回来之后，我总有一只脚。就它不是两只脚都肿，总有一只脚，要么左脚，要么右脚，每天不一样，就是肿的跟那个烧好的猪蹄儿一样，就是脚踝啊，就脚踝部分。反正人说你这个平时呢，第一平时缺练，就平时缺这个脚踝力量的这个训练，导致这个局部的叫软组织受伤的充血，基本上3个星期左右。就恢复了， 缓解。而且这个港百后阶段的台阶落差特别高啊， 而且它每个台阶落差不一样， 对，不一样。 你要是说平均的也行，它还不一样。所以你说庐山下台阶这事儿就很可怕， 挺可怕的啊。然后我这个也是，到三叠泉也濒近中午，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下了一半，也觉得累了。然后正好那儿有一个这个小店吃了一口叫江西炒粉炒粉太香了、 听着就香、 哎呀，这个确实很不起眼的一个店就是一个搭一个草棚的，完了夫妻店他说这个中午了 还上班了，有游客吗？能卖 出去吗？对啊，这个小伙子来吃一碗炒粉 啊， 我说那我就少吃点 啊， 炒了一大盆15块钱啊。人家量够足的啊！我说这样，我别浪费您这个粉啊！你给我拿一个碗，我就搁一点行。我这吃完一碗之后，我就吃第二碗，后来一盘子全吃了啊！对，他说这个粉确实好吃啊。他这个还是我说你这粉哪儿都有炒粉啊，那为什么你们的这粉和我们在北方吃的粉不一样呢？啊，他说这个一个是就是我们当地呢那种这种。米粉的本质可能跟你们那不一样。第二呢，我们这个调料、酱料，包括我们那都不一样啊。反正就是我再加上我的手艺好，我炒的就好吃啊。对，大姐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我们节目再说说一点超级体验团嘛。界内界外啊，这个我觉得不同的节目咱们都要聊一聊。体育是人生嘛，这个说起来没毛病。心情不一样，我觉得核心啊，不管我们体会的是感受啊、味道啊，心情都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导致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朋友，这个，到南宁啊， 南宁 啊，你想应该是西南了吧？ 对，广西省 广西那边， 广西省， 说当地呢喝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酒，就是当地做的嘛，就是哎呀自己家酿的那种像米酒那种酒啊。喝起来真好喝啊，说这从来没有喝过，这哎呀跟我们北方的酒完全不一样，太好喝了。当地人在家里面人做客，人家里面又祝酒啊，又劝酒啊，然后又唱歌啊，就觉得那个酒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说你酒多少钱卖吗？说卖啊，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斤吧，来100斤啊， 来100斤 来先来100斤啊，说能快递到北京吗？能寄吗？说那个能啊，说能，但是我们走的是一个特殊的快递，因为酒精那好还不能走普通的快递，反正能啊，给你那个是走货运啊，反正给你到北京，先买100斤，买了100斤，回到北京呢就请我去喝， 喝的时候他就先开始介绍啊，怎么好喝啊，这个背景就开始喝。喝了一会儿他自己先说，我不好意思说，哎，这个味儿怎么不对呢， 怎么有点不一样。 对，就是这个味儿，嗯，怎么感觉跟当时喝的这个味道不一样？难道是被坑了吗？就是说，人家卖的是酒的，可能跟他喝的不一样。我说也不至于吧，因为你这酒也不贵，是吧？ 是， 就是几十块钱一斤，也不算昂贵的酒，他也没必要啊。我觉得可能是你心情变了，就是我倒觉得喝这酒就跟我们北京喝可能也没什么区别，他就觉得跟当时喝的完全是两个味道。我说可不是，你人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当心情不在那个地方了，你现在还能喝出那种味道，不可能了。又回到刚才那个曾伯说，那粉儿怎么那么好吃？ 真好吃！ 我估计夫妻俩现在在北京还开那店，你可能现在吃也未必是当时吃那味道。 没错啊，可能跟当时的环境、当时心情、当时状态都有关系。 就是、 啊、喝酒吃饭， 就是为什么火车上我们一定要吃方便面呢？ 对， 就是香。你说你下了火车再吃方便面，哎，怎么味儿不对？ 然后吃完饭呢之后就往下走，还是到他这个核心景点叫三节泉。 三节泉、啊、 第一反应确实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九居大陆建这种瀑布建的不多啊， 对，北方很少有瀑布， 嗯、 在北方太少了。 嗯，第一感觉还是说实话还是比较震撼的啊，瀑布又长、 嗯， 而且这个太阳打到这个瀑布光上呢，听那流水声，而且人还不是很多，有零零散散，有几个游客去照相，那种感觉确实，也是爬了一天的上上下下的山， 嗯、 到底下看瀑布，应该在山下往上看嘛。 嗯 啊，也是这个觉得这个一天的这种光景，一天的付出没有白费，心情确实很开朗的啊。 对，我没看过那个瀑布怎么样，它真的很壮观，水面很大吗？还是 水面相对来讲不是它最大的时候啊，因为它最近说是雨比较少。 嗯、流量呢？ 流量冲击力也一般。啊、因为我之前去过黄果树瀑布啊，跟黄果树瀑布那个瀑面来讲的话，面积还是很小的啊。 我去过那个黄河壶口， 黄湖口、啊、那喷发状态，那是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啊、嗯， 但是你看，就说到这儿，就是大家喜欢清水，就是所有人都喜欢清水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在那个水面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很舒服。 是没错啊，而且这个突出了庐山的一个秀气啊，它这边有更多的山峰，然后这个配合这个一个挂前川的一个瀑布啊，听着这个瀑布的流水声啊、 嗯、 这个时候确实能忘记一些烦恼啊， 秀美、 嗯、 所以这就是这个南方啊，就是的秀美跟北方的这个壮丽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哎，说到瀑布这个我们哎呀，你看又早了，是说到那个几年前在泰国，你肯定知道那比赛，我、 嗯、 但你没去过那比赛，就是泰国向导， 向导 那个 那 咱们那个朋友办过几年那个比赛、 嗯， 在泰国向导那个瀑布啊，是可以进去游泳的 哦， 它允许啊，特别有意思。我是唯一的一次在瀑布里边游泳的经历，就是在泰国向导，不知道就是。他就写的那一个岛上大概有三四个那么一个景点都是 waterfall 啊，就是瀑布景点啊 waterfall view， 租辆小摩托车搭就骑到那个地方去，一到那儿，哎，有一个小岗楼，收费亭，收费的啊，也不贵、啊，几十泰铢吧，大概是我忘了，给你一张小票，手撕那种，一看就是咱们国家二三十年前的那个景点那做法，给你就进去了。走着走着就有瀑布，然后瀑布呢再往前走，它瀑布连瀑布，当然那泰国那边雨水比较丰富，再往一个瀑布里边，那瀑布底下就是那池水里边拦了一个大草绳，一个麻绳，一根绳子在那个地方。哎，很奇怪，我说这个池子为什么有一根绳子呢？因为水流往下走嘛，那个绳子就冲出一个曲线来。旁边有一个泰国人，我大概就问他那绳子干嘛用的，人家就他也听不懂我说的泰语，我也听不懂他说，他比划游泳的姿势， 嗯， 啊，意思就是你在里边游泳呢，一旦被水冲下，你可以把住这根绳子 啊， 啊，不会冲下。我说这里边可以游泳吗？大概意思我也比划，这 可以吗？ 他说可以， 不 高兴，意思对，拿手伸大拇哥可以。我说那我能去游吗？他说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 说我没有穿那个游泳的衣服，大概就比划那个什么，他不用啊， 你就把衣服脱进就游就行了。哎呀，我说这个有意思。我看旁边没什么人，衣服一脱啊，这个就当然穿着这个里边的衣服啊，内衣啊，就进去就开始游。我一进去，哎呀，这下可好，来的人一看，呀，这里边可以游泳， 竟然可以游泳。 哗哗哗，全都那个，基本上都下了游泳了，就是那些欧美的游客，就是特别的欣喜，觉得这事儿太有意思了。然后在瀑布的这个池子里面游泳，是别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可以顶流往前游，你水是往下冲的嘛，顶流往那个瀑布落下那个方向游，越往前游，你流速越快。你越游不到跟前儿， 游不到 啊， 就跟那个游泳训练是一样的。然后你自由状态，你一放松，哈哈，就给你冲进来了， 啊， 哎，特别好玩。那个也，但也很凉快。那个，夏天哈，也很凉爽。这是唯一的你说瀑布，想起了这个在泰国瀑布里面游泳的一个经历。所以说到这儿就特别怀念，就可以自由去旅游的这个年代，啊。 这自由旅游、自由比赛啊，全国比赛、全世界比赛啊。 对， 嗯， 所以再次期待吧，这个疫情啊早日过去，全世界的旅游可以重新放开。 嗯， 好，又回到这个庐山瀑布这个地方，主要的一个景区 啊。下了三阶泉的之后呢，我设计路线的终点是这个叫白鹿洞书院。啊，白鹿洞书院呢，离庐山的东门还有大概3公里啊，最后3公里的一个乡道啊，跑道就到了啊。因为我之前呢去过白鹿洞书院呢，也是一个历史上千年的一个书院啊，并称 千年了， 对，并称古时的四大书院之一嘛。因为之前我去过杭州的那个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啊，嵩山的嵩阳书院啊，包括这次呢也是想到这个白鹿洞书院去感受一下啊。书院呢很小啊，依然是很小，里边呢也出过比如说宋朝、唐朝时期出过很多很多状元啊，在里边学习的一些这个导师啊，包括这个学生啊，就是说一些关于这个之前的一些历史啊，就是所以说我感受这个最大感受呢，整个庐山还是非常有文化的。 文化， 对，从最开始的这种红色文化，从中间的这种诗词文化啊，到最后这个所谓的一个教育文化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玩个两三天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啊。 嗯，对，一般这个但是说到文化咱们肯定不专业啊，有专门文化类的这个节目，但是我觉得体育也是文化当中的一类嘛，体育文化。你看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尤其是这个南方啊，有山的地方，这些有秀美风光山的地方，一般都有儒家道家两大思想在里边。 没错。 当然你可以再往会延伸，还有佛家。 嗯 啊，就是这个寺庙啊，然后呢这个有僧人呐，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有儒家道家包括这个佛家这个寺庙，他都会选择一些，我说的比较粗浅，选择一些这个风光比较秀美的地方。 嗯， 就是出世嘛，首先我要找到一个这个，至少在环境上我要先出世，我不能在菜市场里边吧， 是 对吧，我找了一个风光，我是干嘛，我是修行也好啊，我是思考也好，我是打坐也好，我干嘛也好，这个地方还它比较清净 安静秀美啊，容易出一些想法， 自然有一些哎的这个想法的这种灵感的碰撞啊，然后交流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刚才你说的是一个从你路线当中的一个前中后的一个顺序，然后红色的这个印记，然后呢 诗词的 古诗词的这个感觉，因为很多诗词都是从这个风景秀美的山峰来写出来，然后再到一个书院上千年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它应该是先有上千年书院的一个过程，然后才会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古代这个文人墨客到这个地方来， 对，来这学习，然后正好上那山， 哎，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风景， 啊， 然后写了这个诗词，然后再到近现代，然后这些，你看我们不管是革命家也好，这些这个伟人领袖也好，人家也会寻找古人的先迹，哎，为什么到这个地方？他一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是的， 到这个地方，然后又有了这个红色印记，所以他叫文化叫一脉相承，很有意思。所以你这次不仅仅是一个庐山的穿越者，也是一次我觉得文化之旅， 是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自己一个人的体验啊。 然后呢， 就 到，然后到白鹿洞书院呢，这边时间应该是在一点多啊， 下午一点多， 我在那边也是喝了当地的一个茶啊， 嗯、 然后刷一刷手机哈、啊，然后这个也是感受一下这个书院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啊， 嗯、 一些蝉鸣啊、鸟叫啊，包括流水声啊，包括这个整体的它这个园林的设计和这个感觉还是 嗯。 像您所说，还真是很容易出一些思维和火花的一个地方啊！对对对，啊，然后之后呢，我就差不多就准备去回九江站啊。九江站呢，这个唯一的小插曲呢，就是没有打车打不到啊， 没车、 啊，打车打不到，打车打不到呢。然后回去的公交车呢，也 时间不对， 对，时间也不合适、 嗯、 啊。然后呢，嗯。叫招手亭，这是当地叫的、 啊、 说你碰到这个有往那边开的车、 啊、 你可以比个手啊，看看能不能这个 搭个车， 对，搭车啊，还真是一比过手搭车10块钱 啊, 啊，正常打车呢，我看这个因为这边这个东线呢离这个九江站比较远，但将近50公里啊，这样打车的可能费用也不低。 嗯、 但是呢，我这个招手停之后，大哥上来我多钱10块钱啊，我说不亏啊，那没事上来吧。对，啊啊，这到了终点啊，到了这个九江站，取了行李啊，就去了南昌啊，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流畅的啊。 哎，真好。 嗯，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能做一次这一次一个人的一个户外这个感受，嗯、我觉得十分难得。 是 啊，特别难得，嗯，这份经历的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分享的过程呢，还是首先对我们，让我们对这个户外运动充满了期待啊。对于这个，一旦疫情平稳好转之后，对于体育旅游啊，这个体育的运动，户外体育运动的一种憧憬和向往。第三呢，我觉得还是说有这个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冲击。体育并不是体育，只是运动奔跑本身，是在运动奔跑的过程当中的发现美好的美好的世界，发现更好的自己啊，这个过程是体育真正所拥有的一个意义所在。 是 啊，谢谢曾博，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时间哈，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聚焦到冰雪项目冬奥会当中，也欢迎各位能够在2022年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富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实现 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